锵锵三人行，大家好，在文道那天咱们跟这个陈玉慧老师啊谈了他的海神家族，就是你们的这个家族，所以都不知道说跟观众怎么介绍，你算台湾人呢、啊、德国人呢、啊、中国人呢、啊、还是什么人呢、啊、 应该都是啊 是的，这很复杂的一个家族的这个经历， 应该是台湾出生的中国人住在德国吧。 对，这个表述很准确，但是现在又有兴趣想落户北京了。哎，我发现你这穿的衣服就与众不同啊。 是啊， 这么一个衣服 很漂亮。 对，还带着一个标志， 是很漂亮。 印度的， 印度的啊。他，我今天想聊聊敏感问题，行吗？因为呢，听人说你的这个婚姻方面，很有意思。咱首先说，他干过一个行为艺术，所以在台湾多少家报纸上，登这个征婚启事。 对，三家。 三家。 三大报。 这个征婚启事是什么内容呢？ 生无悔，死无惧，然后无尘勿视啊，电话号码几号几号，就这样。对，这就有这么一个征婚启事。 那你就这么写？ 对，来了100多个人，然后我也跟100多人都见面了。 都见面？ 对，每一个都 interview， 都见面，约在外头。 有什么惊喜的发现？ 其实我觉得。很多人是社会边缘人哎，比如说个子特别矮的啦，或是离婚以后还要带小孩的，或学历不高啊，或是有特殊嗜好，比如说养蛇养狗啊，就反正就是特别多这样的人。 那他们知道你是搞这个行为艺术，还是他们是很当真的要来跟你征婚呢？ 他们是很当真的，其实我也很当真，因为那时候我才三十岁，我也想结婚了。 那为什么想到征婚这个？ 因为我不信邪啊，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征婚呢？所以我就试试看。而且那时候有个德国朋友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他真的征到了，他在法兰克福 征到了， 对，他在法兰克福广讯报上登了一个广告，就说他要结婚。他其实没什么兴趣做这个广告，可是如果你有兴趣试试看的话，咱们就来试试看。结果真的来一个人，很好。后来我听他这么讲，我就觉得，我也可以试试看啊。为什么一定不好呢？ 你觉得征婚的这个也一样会有爱情？ 对，其实我在里头倒是没找到爱情，可我觉得有可能啊。 找到很多社会边缘人。 事实上，征婚你就把它想象成不要想征婚嘛，你征婚就是一个交朋友一种机会，就等于有人说，哎，我们约一起去酒吧，然后又有人带新朋友过来了，这么认识。其实都是一个认识人的机会而已嘛。 对，其实因为是90年代初嘛，后来就网络很发达，现在大家都在 chat room， 都在聊天， 不需要登报， 所以就可以在网络上直接征婚。 对。 但是事实上，你最后的婚姻是怎么缔结的？ 也是征回来的。 不是，我真没征到，但是征到两个朋友，真的是很喜欢他们，常常跟他们聊天，一个是下棋的。是国手，然后对他也去征婚。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老实一点的，就我想不可能跟他结婚。其实我觉得女孩子看到一个对象呢，一看就知道，或一闻就知道，或一听就知道。有人 什么味儿能做老公？ 对，化学作用，他一闻到那个气味同不同？ 真的吗？ 对啊，然后不是有那个香水那么定吗？ 对， 很多人那个嗅觉，他一起化学作用，他一闻就闻到，哎呀，这个人可以结婚，或这个人可以。 那你跟你那个德国那个老公是一闻就闻到，闻出来，我都。 他闻到是这样子。我后来没征婚了，我就回德国，我就在德国住了，那时候是联合报的那个欧洲特派员。然后呢，我去看电影的时候呢，走到一个电影院，那天就是下雨天，然后进入电影院呢，我看见有一个人，一个德国人在角落里面也在等着要看电影，他就一直对我笑，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人怪怪的，干嘛对我笑？但是我礼貌嘛，我觉得还是保持对，保持笑容，我也跟他笑笑。后来我们就去看那个电影，因为电影院那么大，就三个观众，就我坐中间，前面坐一个，然后我想说，电影什么时候开演呢？一回头一望，那个人走过来，他以为我在邀请他呢，他自己就走过来坐我旁边，那个人我后来我先生，他坐过来，然后呢，他坐下来，他就说，我就说，你也来看电影？废话，是来看电影。他就说，他脱掉毛衣这样好说话。后来他一辈子都很后悔，他现在很后悔，说他说那一句话，说脱掉毛衣好说话。就我们就看了那个电影。 那个什么阿诺斯斯瓦辛格的电影 啊， 什么一个男的想生小孩啊什么， 对对对对， 怎么样的一个电影？看完电影我们就去喝咖啡了，然后呢我们就聊得又特别好，他就问我说，哎，要不要一起到旧金山？因为要到旧金山，后来我就很惊讶，因为我有一本小说《散文集》，里面有一篇文章叫《要不要一起到旧金山》？问号，而且我答案都有了。我说下次有人问我这个要不要一起去旧金山，我一定要说要。 哦， 就他来问我， 看过你的书了？ 没有，他不懂中文。结果呢，后来就聊得特别好。结果那时候他也认识一个女朋友，我也认识一个男朋友，但是就聊得特别好。因为他也是写作的，他也是记者，我也是写作的，我也是记者。然后以前本行都学过戏剧，所以都一样的背景。 这是缘分啊，有缘分的。 嗯，就他认识第一天以后，他就回家就跟他女朋友讲说，他认识了一个人。 嗯， 他女朋友一听就觉得，哎呀， 不对了， 不对了。那我回家也跟我男朋友说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他一听也觉得不对了。 对对对。 结果三天后我们就决定结婚了，要结婚，16天以后就结婚了。 天哪！要我是他，我就跟那男朋友，对不起，你味儿不对，我弄点一个对味的。 是老公的是 吧？他看到我的时候，他其实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看起来好悲伤哦，好像活了100年。”我想说，这个人很有意思的，是好像一眼就看穿我了，因为我看起来有点悲伤。 一百年， 活了100年，很沧桑嘛。 哎呀，这让我想起那个什么， 波特莱尔法国诗人的句子。 哎呦，这不过他这100年让我想起那个说那个杜拉斯不是有一个故事吗？一个很年轻的男子，有一次碰到他，就说我爱你，我爱你那张饱经沧桑的脸。 对， 就是有点那么个劲。 对对对对对。后来那个人叫 Ian Andreas， 那个人后来成为他的小男友。其实那个他们住在一起，后来菊哈斯死的时候，那个男友还是照顾他。 对 啊，不过听说那个人也是一个同性恋。 对对对对对对，听说是这样。对， 那他们有爱情吗？ 有的，我觉得也是爱情。 我觉得 他又是同性恋。 对， 他跟杜拉斯又是爱情。 对，因为他爱那种，怎么说呢？那种他爱上他的文字，所以菊哈斯老是说，你就是爱菊哈斯这三个字，你不是爱我。 嗯。 对，他是爱他的文字，他每一个写的句子，每一个文字，那个人都会背。而且后来那个人出了一本书啊，他的风格就是跟他跟菊哈斯的风格一模一样。 对， 其实他是整个人用生命在爱他的文字。 对， 哎，你说这跟爱一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？好像现在也有人在检讨，比如说一个女孩子，你爱这个男人哈，有的女孩子会说，其实他爱的是他的事业。 对， 比如说一个画家。他爱他的画，为了这个，哎呦，他就觉得要，甚至有的女的就甘愿牺牲自己， 对， 因为他觉得他的艺术是人类至高无上的东西，我殉道的一样的感情，我跟你生活在一起， 对， 这种爱情轮到你怎么解释？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，因为有我常听说很多这种，我听身边有些人说，哎，这个女的为什么会爱那个男的？她其实只是。爱他的事业，爱他的才华，爱他的地位，爱他什么，不是爱他的人。 嗯 ，OK。那我每次听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可笑。 嗯， 你怎么去说？你怎么去定义人呢？ 嗯， 就人是什么？如果人是一个杯子的话，我们装一些东西进去，比如说一个男人，他很有才华，那个、这个东西是他杯子里面的一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他很有钱，也是里面的东西。你知道他的性格，其实也是他里面的东西，这是密不可分的。所以我觉得你爱一个人的钱不等于爱他的人，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。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， 什么不是他这个人呢？ 那什么不是他这个人，也可以反过来说，什么都不是他这个人的。就算他的性格，你也可以，我甚至可以说，有人喜欢你，他说喜欢你的性格。那我还可以跟他分析，那你还不算爱他，为什么？他的性格是父母遗传的，你爱他的父母吗？ 是 你不能这么讲， 你这样拆解到最后，连自我，连自我都是假的东西，是吧？ 对，因为菊哈斯其实他那个恋人那本书，就是那个栏目那本书，他就写说他那时候认识那个在越南，认识那个越南华侨嘛，他第一个初恋，然后他就说那个男的就问他说，你是爱我的钱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因为那个人是很有钱的人， 很有钱的，很有钱。 就菊哈斯就说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有钱了，没办法分辨是不是为了钱，但是我就爱这个整个这个磁场，这个氛围， 这个气氛，这个氛围， 爱这个味道， 真的，我觉得有钱的男人以后出去是不是要装穷一点，这样他才知道什么是真爱嘛，对不对？ 乞丐三下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那你这个难以认同的身份呢、啊、其实也有好处。 嗯， 那比方说你也了解中国的女人， 嗯， 你也了解外国的男人、 嗯、 你觉得在这个婚姻相处这方面呢、 嗯、 中国人跟外国人你能感觉到什么不同或者什么冲突吗？ 我自己没有特别感觉很严重的感觉，但是我朋友一直提醒我，他说哎呀你现在一直在做家事，他可能到垃圾又买菜又煮饭什么都做， 不会老公这样 啊，什么收拾垃圾分类也是他做，什么都他做。然后我说是啊，那中国人不是这样，中国男人不是这样，嗯，中国男人什么都不做，而且还你不做就算了，你做还批评你做的不好， 对，还挑剔你， 对，还挑剔你，还嫌你做的这个做错了，那个做错，菜不好吃，味道少了一点，盐少放了一点，是吧？ 我跟你说，就因为中国啊是个特别大、特别不平衡的一个国家， 嗯、 所以当我们有时候讲这个女妇女男女平权这些事儿哈、 嗯， 要很小心，因为呢，它这个构成很复杂。 嗯， 比如说在中国，其实也有男人做家务活的，也有像一些男人，或者说在上海， 对，你很懂， 或者说啊，比如说有一些有知识、有一定知识文化教育的女性， 嗯， 你比如说她们其实权力也跟男人挺平等的， 嗯， 可是为什么不能轻易这么说呢？我就想在中国70%-80%那些贫困地区的甚至是社会底层的这个女性啊，她们之间这个男女关系啊是很残酷的。你说就是你像那天陈小南，就我们一个主持人拍那个在深圳的在南方的这个卖淫女的故事，你就会发现啊，比如会有这种情况，一个男的找了一个16岁的女孩子，算是所谓的女友吧。 嗯。 结果这四个男的整天在出租屋里打麻将。 嗯。 让这个女孩子去卖淫，去卖淫养活他们这四个懒汉， 嗯、 他们就不干，不干活、 嗯， 就指着这女的出去卖。 嗯。 你看，他又是这么样的一种男女的分工。 嗯。对，但我承认，就是说，我觉得妇女有妇女的特色，比如说从古老远古时代，妇女其实都在家里做家事的嘛，就是收集啊、晒东西啊、补东西、 采集什么的。 男人都是出外去狩猎、去打猎，对不对？ 嗯、 他就要东西，他带回来就一丢就不管了。女人就是在做，其实这是女性的传统。 我想探讨一下爱情， 嗯、 因为呢，我听一个就是跟外国人结过婚的一个女的， 嗯， 她就讲。他觉得就是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愫啊， 嗯， 好比说，比如说中国女孩子，好像她这个爱情里边要有一些怎么说呢，难解难分的那么一种东西。比如举个例子来说，她好像说，她有一次，她其实是跟这个外国老公啊撒娇， 嗯， 站在窗户那儿，她说，如果我跳下去，你会怎么样？然后这个她说这个外国男的就说呢，我会什么 upset， 嗯 ，upset 什么意思？ 沮丧， 就沮丧。 嗯， 但是这个中国女孩子就觉得。我跳下去，你难道就是 upset， 你就是沮丧了？ 应该救我啊！ 对他觉得那个中国男人这台词就应该是，我也跟着你跳， 对， 你看这个调情啊， 嗯， 他就说这样他感情能满足， 嗯， 跟那个男人老是觉得他那有点， 嗯， 不是他心里的这个调调， 嗯， 你有这个体会吗？ 有，因为外国男人比较实际。所以我也 是 对，因为我也常问我先生，哎呀，那真的，要是我离开， 跳下去， 我就说你没有我还活得下去吗？他说应该还可以。 这就不会聊天了，你要弄了这个，为什么不行？这我们这儿， 绝对很 难。我们就别说老公老婆，我们这个第一次认识的一个人就，哎呀，我们跟你说活不下去 了。我都是对他， 我都这么说了，对。 就我， 而且我经常教训我说，每个人都要独立。要是我不在的话，你也应该好好活下去，还教我呢。 对 呀，你 对呀、啊，你是说，所以弄得有时候中国女的觉得这个就特没情趣，就说你这就是，你好比说他们有人说在法国的那个也是。就是外国这个男的他跟你住在一起，比如说他不想跟你结婚， 嗯， 可是这个女的现在碰到这个问题，就是他得跟你结婚他才能留在法国， 嗯， 于是呢这个男朋友他就整天起床就看电视，他说我去找工作，我去办签证，我去搞这些搞这些，他觉得那是你的事儿，他觉得那是你的事儿，就是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为了拿到一个签证我要留在法国，咱们需要结婚，但是呢， 嗯， 外国男人会说我还没到那感觉啊， 嗯， 我觉得他不管这些事情， 哎，钟文涛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我跟我先生有个误会，刚结婚的时候就发现了，这是身体文化的不同。 身体文化。 对，因为比如说我们去看电影，我们没有去看电影，我们老是去看电影。然后呢，有一天我就坐在后头，他先去外头办事情进来，然后我看人多了，我就说，哎呀，赶快来，赶快来，我手这么一挥一挥。就他以为说他要他以为我要他马上坐下来，他就当场坐在地上，是坐在那里。我说赶快来，赶快来！哎，这个手呢，他误会，因为德国人认为说这样子是坐下。 Body language， 哦，是这样子过来。 对啊， 这样子叫狗呢，是不是？ 他们是这样过来。对，那我就说赶快来，赶快来！我是用这种招财猫的。结果他误会了，他就马上坐那里。我想说奇怪，他怎么不来呢？后来他跟我讲说，你不是叫我赶快坐下吗？所以我觉得是有很多误会， 嗯， 对， 但是 人上也有误会，而且，但是我后来发现说那些误会，其实夫妻当中误会多一点也好，太了解不好。我觉得我跟他有很多语言的误会。 哦，比如说？ 比如说我就说，比如说有的时候，比如说他比如感冒了，那我觉得。中国人的态度就是说，就是先说，哎呀，你怎么不穿暖一点啊？ 对对对， 啊，你就会跟他讲一顿，然后他就认为说，我已经这么可怜了，如果他训我，他立刻就觉得，哦，我已经不爱他了，我也是很凶的一个人，我很坏， 不爱他。 可是我是觉得，我是为他好啊，是怕他感冒啊。 而且某一部分中国男人，他到现在还残留着一种母爱的那种需要，感觉这个太太这样，哪怕是骂他嘘寒问暖，实际他舒服，他觉得这样。 对对对，我刚就想说，其实中国男人都很面目， 都找一个人。 对，就像你刚刚说，为什么每一个中国男人在家里面不干事之余，还要指责太太什么做不好，那个做不好？他在指责太太什么做不好的时候，其实做家务啊，没有一个客观的好的标准 啊， 对不对？没有一个穿人考试说什么样才叫好的家务。 嗯， 他关于家务该怎么做的所有的标准都是他妈留给他的。 嗯， 所以每一个男人都在、嗯、对都在用他妈留的标准在要求他老婆不念母啊。 对，其实他只是在比较，你我妈做的到底这个要改，那个要改。 哎，外国人对老婆有什么期许吗？我指的是，你比如在中国，咱通常聊天一般都是贤妻良母啊，或者好像公认的吧，一个太太比较贤惠，在现在都是被大家赞美的。 嗯， 外国人会不会觉得妇德之类的东西？ 嗯，不，我觉得他们不太在乎这个东西，他就是活得像你自己就好了，就说不要那么多的。三分六德吧，因为我以前听一个，我以前教过一个法国男朋友，最早是留法的，然后他跟我讲说，他非常的怕那种，怕认识那种东方来的处女，他说哎，这个责任特别大， 东方来的处女， 对，就是处女，就是处女，然后他说这责任特别大，他不能担保，他永远跟他在一起，那他就跟他在一起就正正经经的，他说他喜欢那种对细节棒的，然后没有问题的人。 行，喜欢细节，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跟大聊聊， 像我想两个作家，比如说或者两个记者在一起啊，就异国的记者跟作家在一起，双方都应该是对文化差异很敏感的人嘛。 对。 那么这个会不会成为你们的常常有的话题？比如说像你刚刚讲这个手势的误会， 对， 你们后来会怎么样去讨论这种东西？ 我就发现这东西特别有趣，就是每天就常常 这个天天都在发生嘛， 对、啊、 文化差异的东西， 对、啊、真的是天天发生。那就后来还觉得说，因为也写一本书吧，就 一起写， 对，是因为就很懒嘛，没写。 那么比如说中国很多夫妻到最后呢，会感觉感情啊亲情特别占的主要，就觉得跟他之间有一种好像一家人相互依存的这么一种老夫老妻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，这种调调你有吗？ 我有啊，可是我跟我先生讲说，哎，我们像家人啊，你是我的家人啊，然后他就一听就说，这样是外人不行，我们是夫妻。对啊，家人啊，外人啊。 德国人这样 欺负了外人， 不能算成家人， 对对， 成人，对不对？ 其实我觉得跟夫妻应该是，首先应该是朋友，如果连朋友都不是，不能讲话，那就很难了。 他会怎么形容？他也会就是友谊。 他会说，他说的，他说其实激情就像大火一样，然后我们现在关系是小火，温温的，但是会持续的。 哦，也讲这个。 那大火一烧就灼伤了。 你像那天咱们聊到什么女权的时候，你不还说现在德国人特别重视这个家庭价值？ 对。 是表现在哪里？ 他们有一种观念，他认为说现在家庭价值很重要。因为有一个学者他做了一个分析，他说，哎呀，世界上各大重要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家庭价值是解决这个事情的唯一指标。比如说911，有家庭的人存活率就比没有家庭的人高 啊， 真的， 求生欲望， 求生欲望就比较高。而且有人比如说手机联络会照顾，会跟他讲，叫他赶快回家，这个就是个动力。所以家庭是一个存活的原动力。 是， 所以这个德国学者他就认为说，所以现在德国没有原动力，是因为大家都不成家了，有的也不结婚了，有人不生小孩了，就鼓励大家生小孩，成家立业，然后就有一个原动力，社会就会继续进展。他不只是911，他举了很多那种社会的重大事件，那他要把那个存活率都列出来，有家的人真的对存活率比较高。 可是问题是，家庭价值这个东西难道不是一个怎么讲，我总觉得家庭价值是一个就正因为我们没有了，所以我们才那么喜欢讲，就我们社会总会喜欢说一些我们没有的东西，比如说现在中国 缺什么补什么， 对，没错，其实都很不要脸，因为现在我们要讲八荣八耻，是不是这样？ 是 不是？正在是家庭是不是已经很崩溃了？ 家庭价值完全崩溃了，因为现在因为大家都又是无性族啊，又是不婚族啊，大家都 无性族， 对，就不用一定要性交啊，他 真的 对付你自己啊，或者是什么的。 那么 你有喜欢的人听过啊？ 我听过，但是很多嘛。 很多， 就爱的没有性， 因为爱令人疲乏，性也令人疲乏，就单性繁殖，就跟变色虫一样，单性繁殖，对不对？他要不然就交交朋友就好了嘛。 哦，那我人家的境界高， 真的吗？就是 我们这边就太落后了，真的是 无性族，那欲望怎么满？那这人有欲望的呀。 我也不是无性。